择下的实质这些，照理讲它不应该产生拉近战，它们应该是平行一致。好，那但是林巧思他有两个说法嘛，好，那就他反翻译来说，他说如果说是传闻证人亲自出庭作证，好，如果是传闻证人亲自出庭作证的话，如果依照传闻法则来看，这个证据应该是没有证据能力，应该要加以排除的，因为他是传闻证人。但是如果依照直接证人的来讲的话，啊，今天他作证了，他也是一个直接呈现在公判庭上的，那他应该是属于符合直接证人的要求。但是我觉得这样讲可能不够精准啊，好，就老师只想要点出传闻法则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实务上的困境，那要不然的话，其实严格上来讲，直接证人原则下的直接性禁止使用证明替代品，照理讲他也应该没符合才对。然后如果就我的认知，应该是这样。然后第二个是被告侦讯。那个被告侦讯的自白笔录，好，那这个倒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那如果是被告侦讯的自白笔录，在传闻法则的检验底下，它是有证据能力的哦。为什么？因为它不是传闻证据要加以排除的范围啊。但是如果就直接嫌疑原则来看，被告的侦讯笔录有没有直接呈现在公判庭上？没有他不是当着法官面前讲话所以这个地方的确它会有产生双重马车，会有冲突的情形哦。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就是其实明明小子他想特别去点到有关于被告在审判外的笔录，他就是特别想要处理这个问题，然后偏偏我们的传闻法则无法处理这个问题。好，然后第三个他说传闻证据的排除原则跟例外会有严重的密度不足现象，就像是我们说第三人非司法程序所谓的审判中陈述，这个它的密度又不太够。为什么会说密度不太够？就是在这边的话老师特别他点出一个案例所以你们在问号后面写四个字，写临终证言，他特别就是要点这个问题。他说如果临终证言的部分该怎么处理，在我们的传闻法则无法处理到好，那这边我们等一下用那个下面的车祸惊呼案来做一个处理我们先看一下陈明诚老师的意见所以陈明诚老师认为说有关传闻证据它没有实质明确的定义而且你用主体来区别什么像法官像检察官的陈述，然后像检察官的陈述这样子等等区别，他觉得不是很适当然后那我们来看下面这个车祸惊呼案，他说甲因为车祸送入医院急诊室，血流不止的是他的意识。这时候呢，乙也因为外伤进入医院，然后甲就看到乙，他就说：“就是他骑车撞我的。”然后护士丙有听见。好，我们第一个问题，假设乙有被起诉，丙出庭指诉说：“甲曾经有当着我的面说，就是乙撞他的。”请问这句话有没有证据能力？就是丙说，甲曾说。是乙撞我的，好，你从这句话看起来就是两个冒号上下引号，有没有证据能力？就看起来丙的证词、丙护士的证词没有证据能力哦。为什么？因为说乙撞我的这句话是甲，所以原始证人是甲，丙他是传闻证人的，丙又没有亲自看到乙撞甲，他凭什么来作证？如果你是法官的话，你会说那丙你是听甲这么讲那这样的话，那我可能需要的是甲来开庭，对不对？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个 Q， 那如果甲因为伤势恶化，颅内出血死了怎么办？这就变成临终证言好，学说说这种临终的陈述是相当可信，因为我们有一句话说的好，叫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不对？他都快死了，说谎的机会感觉蛮低的了就是这种 feel 啦只是我讲的很白话而已就是快死了然后所以他说谎机会比较低。好，然后他的意思说，临终前的陈述具有相当可信性。如果一律排斥的话，你会无法发现到真实就这句话是真的，你反而不用，你只会让真正的被告，就真正的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好，所以在这边，除非要被告同意，否则你根本就没有任何传闻法则的例外。今天你是被告，不会笨到去同意吗？对，就你要极力的否认这个证据的证明能力。好，那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是假死了，没有原始证人该怎么办？好，那我们就说好了。那像这种临终证言你用心去思索，我们1597到1595根本没有一个用得到。你说要让这个传闻证据另外有证据能力，你要么就是套用这五个之一嘛。他现在要死 子的时候，不是去找法官，也不是找检察官，也不是找警察，也不是找检视官，他找护士讲，所以这些都用不到，这些用不到。好，那你勉勉强强的就说，可是一五九四三不是证据难在信吗？可是你不要忘记哦，我们刚刚讲一五九四三证据难在信，你说话的对象听到那句话的是谁？你要检视官、司法检察、司法检察官啊。临终证言，他不是特性新闻书，所以一五九四四也没有，所以就真的是唯独只剩下被告本人的同意，这个证据可以判他有罪外，否则你真的拿是被告没办法。意思就是说，这个完全一个例外都没有哎。可是呢，我们就说，因为毕竟我们是程序法嘛，又不是实体法，实体法有禁止类推适用，那程序法我们又不禁止类推，那是不是他这种情形跟证据难在信很像，对不对？因为证人死掉啦、啊。是谁撞他的，他自己最知道。啊，现在他死掉了，那我们可不可以用他生前的话来作为被告的不利依据，可不可以作为本案判断的依据？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有一派老师认为说，好好，那这时候我们说类推是用一五九四三嘛，啊，因为条文用不到，只能够类推适用。所以你发现到说，我们一五九四三的立法技术哈，它会产生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今天是他快死之前，他不能找医生，不能去医院，要去哪里？要去找警察。因为那句话找警察，留着跟警察说就可以用一五九四三，所以就很奇怪啊！哦，人家要死了不能找医生的话，一定要去找警察哈、哦、啊！然后他跟警察讲的话，这句话就等于是有证据能力了，就可以判被告得罪了。那这不是很不符合实情吗？好、哦，所以有关临终证言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的目前的刑事法根本无法处理。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所谓的密度不足，就该处理也不处理啊，然后写一大堆零零口口的。好、哦，就老师的意思，评论题就是这样。好、哦，那当然我们不能什么东西条文不写就通通类推适用啊。哈、哦，所以老师当然也是很希望说，要不要赶快修法呀？好，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到很多那一种，知二知三，哈、哦，不是有像就像什么什么除有先有不可信情况，具有较可信的情况。好、哦，那这个其实都已经涉及到证据的价值程度高低的问题，这根本就是证明力。啊，可是其实双方是在讲证据能力。好、哦，啊，你把证明跟证明力放在一起混淆哦，其实这个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立法技术了。好、哦，而且哦，这个老师又有第五点了，论述在三十五页这个第五点，就是误以为哈、哦、任意性担保就可以取代被告的反证明能力，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他跟甲官讲、跟法官讲就可以让他有证据能力？因为我们觉得说甲官跟法官不会去逼供他嘛，哦，就是不会去刑求逼供他，所以在这边的话，那他的陈述应该是具有任意性的哦，他不是被自由意识，他的自由意识并没有被强害到。那可是事实上，他是自由陈述，跟让被告没有进行到反对结婚权，这也是两码子事啊。好、哦，所以我们的传统法则例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解决到这个问题。好、哦，那这是林爽老师的评论。好，然后有关于三十五页这边下面的框框，好、哦，被告以外之人在警局内所制作的警局笔录有没有证据能力？然后实务的意见哦，是认为有啦哈、哦，啊，但是这两个实务都已经被弃作不再沿用了。好，所以这样的实务见解哈、哦，那个分别哈、哦，你看三十六页，七十二年一二零三号实务年被九十二年第五次行政会议中不再沿用，然后七十一年六一四零号实务见解被九十二年第九次行政会议中不再沿用，所以可见这样的判断标准已经不实用了。好，那我们现在的认为是说哈、哦，就是我们还是要看它有没有符合刑事直接性跟实质直接性，然后啊，那如果说它是传闻证据的话，总是要有传闻的例外。好、哦，所以在这边的话，这个就请你们简单的看一下。好，那有关传闻的例外呢？哈、哦，刚刚讲那么多，我觉得一定要赶快带着题目来跟各位做个练习，哈、哦，因为这个有带题目，你们的感觉会比较深刻。好，我们来看三十七页这边，传闻法的例外，好、哦，这是林俊老师的文章。好，我们来看哈、哦、这篇文章的题目有点长哈、哦，所以你先花一分钟把三十七页的这个老师的这篇文章看完。好，看完以后，啊，你应该大概知道重点在哪里。我们两个马上解。 好，应该大概一些 keyword 你们都看完了。好，我们来看三七页这边要穿款的另外一，看完以后你第一个反应，他在处理什么？就一就只一嘛。好，他说我甲乙两个人跟我伤害丙，被害人丙呢在侦查中向检察官告诉机嫌，好，然后就他指证命令啦，然后提出诊断证明书啦。好，然后被告甲在侦查中跟检察官陈述说，我跟乙有伤害丙啊，然后乙呢他就不来开庭了。啊，检察官侦查起诉那个他侦查中检察官他就起诉甲乙共同伤害丙，起诉书证据清单第一个被害人丙的告诉笔录，第二个共犯甲自白，第三个诊断证明书。审判中，乙在准备程序到庭说，丙的笔录、甲的自白是传闻证据，因为不是在审判中的，都是在侦查中，跟我什么关系？好，然后传闻证据。然后检察官就说：“你说传闻是不是？可是一五九之一第二项就说在我面前讲就 OK 啊。”就是检察官也讲得很坦白，哈，那也是事实。哦，好，那请问到底谁说的有道理？很明显就是要去考你一五九之一第二项。好，那一五九之一的第一项，一五九之一第二项就跟我们讲说，被告一般在侦查中向检察官所谓陈述，除效不得，情情往往得为证据，就代表说，只要向检察官所谓的陈述，你只要找不出证据说这个有什么不可信的话，这个证据能力应该就 OK 喽。好，那我们现在来讲哈，就是老师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先破题嘛，这个题目涉及到条文就是一五九之一第二项，然后第二个就证据笔录取得证据能力的要件。好，第一个他必须要符合构成要件，就是他是被告一般证人陈述，请问。告诉人丙是被告一般之人，是共同被告甲共犯甲是不是被告一般之人？是。比如说甲不是自己也是被告啊，就乙的而言，甲那是被告。现在我们说甲乙一起伤害丙，现在检察官一口气把甲乙两个人都起诉，他起诉乙的理由有第一个丙。第二个甲，因为甲说我与乙伤害丙，所以甲的证词对乙也是不利证据嘛。第三个有什么诊断证明书，就是客观性证据。今天你是检察官，你一个情况起诉甲乙，这是一个案件还是两个案件？两个被告一定是两个案件呢、啊？两个被告怎么可能是一个案件？我们所案件不是几个被告几个犯罪事实用什么法则吗？你才会选到第四回，忘了第二回，对不对？所以两个被告怎么会是一个案件？一是两个案件呢、啊？它只是合并审判而已啊。依照我们第六条、第七条，相亲案件不是可以合并审判，诉人公买罪这不是合并审判吗？所以今天丙是证人，甲是自己案件的被告，是乙的谁？也是乙的证人啊。啊，证人会是被告吗？不是啊，他是被告以外之人啊。甲在自己的案件叫被告，在别人的案件叫证人。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甲他的陈述也有可能会涉及到传闻法则。你不要想说甲自己是被告，他怎么会传闻法则？就你可能会想说，我们刚刚不是讲到被告就不是动传闻法则，他在自己案件叫被告，在乙的案件不是被告嘛？乙的案件被告是乙啊，又不是甲，所以这两个都是证人哦。好，所以你这个题目就是要专门去处理传闻法则。好，所以他想的是说，被告以外之人，包含甲也包含丙啊。好，然后这边讲的侦查其实也包含本案侦查跟他案侦查。那个我们下次上课啊，下礼拜那个下礼拜停课，下次上课麻烦你们要带那个补充讲义第四回，好，因为补充讲义出来后面有一大堆实务见解，那个有跟传闻法则有关的，那个我们下礼拜会用到。今天我们先解题，因为今天的课程时间应该是没有办法把那边讲完。好，然后所以下礼拜那份补充资料要带。好，然后第三个，像讲完所谓的陈述需要拒绝，你说哪有这个要件？刚不是讲达文西密码吗？对不对？条文没这个要件，所以你要记得有这个要件。林俊老师在他的文章就是加了这个要件，你的条文没有啦，可是人家通说的意思是要有啦。哦，好好啊，凡凡你说那谁要拒绝？三十八页这边，被害人要拒绝吗？告诉人要拒绝吗？告诉人要拒绝吗？告诉人要拒绝吗？告诉被害人要拒绝吗？你通通都一样，因为都一样，因为是人，通通都一样，因为他们的法定证据方法就叫做证人。要不然被害人也不是法定证据方法，告诉人也不是法定证据方法。我们昨天不是花好多时间跟你讲了，它叫法定证据方法，就代表证据方法是法定，不能议定，而法律上就是这七种。好，所以这些人你通通都打勾，你把猫和猫面都打勾，他们都要拒绝哦，因为他们在法定证据方法都叫做证人，被害人是证人，共同被告也是证人啊。共同被告在自己案件叫被告，在别人的案件叫证人嘛。好，就是我们这个题目的解啊。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好，第四个，侦查中向检察官所谓陈述要给被告有反对结问的机会。你说条文没这个要件，啊，这不是达文西密码的要件吗？ 好，所以我才跟各位讲，那个只是让你好记啦，好，并不是说你考试要那样写，你考试的陈述方法跟段落分明，要类似像老师的文章这样，就是你要把这个要件镶进来。好，就是虽然条文没有，你要镶进来啊，可是不是要你直接去写答文心密码，因为你写答文心密码没看得懂。好，然后第五个，因为它是义务九之一第二项嘛，所以要除先我不合性情况外。你会看到老师审核义务九之一第二项要件用什么？我们刚刚讲，义务九之一不是有第一项跟第二项，第一项是向法官所谓的陈述，第二项是向检察官所谓的陈述。向检察官所谓的陈述叫先有不合性情况外。那什么叫先有不合性情况外？在一零四上第八九点。好，那我们先用答文心密码，然后不是说还要再加上什么？拒绝跟让被告有结问的机会。所以你们翻到林俊老师在他的文章，他处理义务九之一第二项，像蒋万面所谓的陈述，他必须要先讲到说，第一个这个是传闻证据，就是被告以外证人陈述，然后他处理这个先有不合性情况外，而且要曾经拒绝过要让被告有结问的机会。你翻到他是一段一段做论述的，他就在跟你讲说什么，他就跟你讲说，你今天要符合义务九之一第二项的构成要件，要有这些内容。证实有些内容是法律没有规定的，不过实务上都已经变成是一种通说的意思，这是实务的意见。好，条文你找不到，不过实务就是这个意见。好，然后这个实务是要被我们鼓掌的。好，是我刚才跟各位报告过了，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他们愿意自绑手脚，立法委员给他们至高无上的尊荣跟权位，但是他们说其实我们不需要，我们也要保障被告人权，所以还是要做一点要结婚比较好。你不是说跟我法官讲或是跟检察官讲这个证据就是至高无上的有效哦，你还是要有别的要件存在哦。所以你看老师在文章上他也是这样一个一个去做审查呀。好，然后呢，好，那共同被告需要拒绝跟结问吗？在四十五八二号已经明接了，共同被告在别的案子就要证人，那只要是证人就必须要拒绝，就是要相互结问，所以还是要进行这个流程。好，所以林俊老师的结论很简单，你看在白律师的结论，在公向检察官所谓的陈述能够成为证据，第一个要拒绝，要让被告结问机会，而且要诉诸相互不合性情况外。所以结论是，本案对被告乙而言，告诉人丙共被告甲自白都是传闻，那没有让甲丙拒绝，这不利于乙的陈述，就不得作为证据，所以乙的抗辩于法有据。是你如果光条文字面解释，检察官讲的一定有道理吗？是不是？因为检察官就说条文就跟我讲，跟我就条文就告诉我说，只要在我面前的话，通通都 OK。可是乙就说干嘛呢？吼，可以这样子吗？好，所以你加上答文心密码，就发现说哦，好像检察官讲的并不完全正确哦。那这个当然并不是我们自己写的，这是林俊老师写的哈。林俊老师是那个行政厅厅长，人家写的当然是有一定性的指标嘛。好，然后我们再来看。39页，林俊老师在传闻法的讲，他又再写一篇文章，是传闻法的另外二。好，再给你30秒，再把这个题目再看一下。好，你看完以后第一个反应是，他是我们这个考之一的第一项吗？好，刚刚在考之一的第二项，在考之一的第一项。好，我们来看题目，他说甲两个人共同偷丙的钻石，被害人丙呢仅向甲官说甲有窃盗，甲官呢就以甲窃盗罪嫌重大提起公诉，被告甲在法院准备程序跟审判程序都自白说，我跟乙有共同偷丙的钻石，然后有写在笔录上，审判中被害人就是那个告诉人丙，好，他也当庭说乙跟甲有一起来偷我的钻石，但是因为我欠乙一份情，所以我自由告甲没告乙，然后法院就判甲共同窃盗有期徒刑3个月一个罚金，好，然后甲官收受甲的刑事判决以后，就判他说，大家都说乙也有啊，那当时我怎么没告乙？所以他又再去告乙了，好，所以他就主动他又提告乙，因为窃盗案件是被告诉男人之罪嘛。所以纵使丙就说哎，我欠乙一份情，可这件事被检察官知道，检察官他也是要依照公平正义，他也是要对你提告的。好，那请问现在乙的案件可不可以用前面两个的笔录来作为他有罪的依据？你看完这个题目，有没有第一直觉反应到是在考传闻法则？如果没有的话呢，就代表你对于实例题没有很熟悉。好，所以一定要看完题目，要知道它的核心问题在哪里。因为 你知道问题才知道答案，你要怎么去推？你如果连整个关键性的核心问题都还找不到的话，那就代表说你还有一些努力的空间哦。好，那因为我们现在考试，这个不是你的错，只是说我们现在考试需要你要很多很强大的功能嘛。好，所以就代表说你还要再继续练习实力题。好，就只是代表你还要再练习实力题。所以我才跟各位讲说哦，其实你们在准备国家考试哦，就是念书是一件事情，但是解题又是一个事情。就是我一直跟各位讲哦，就是说你可能饱读诗书，可是你不见得文笔精炼，就你不见得我文章写得很好，就是因为 input 跟 output 是两件事情，你输入跟输出是两件事情。你可能很会输入，可是你很不擅长输出，然后输入跟输出也并不代表说你输入就一定 OK， 就是练习好输入就 OK， 你还是要输入以后你要再有个内化的过程，你才有办法去输出。所以在我们准备国家考试，因为其实一试只是一个选择题，只是一个门槛，真正的关键性的上榜与否是二试嘛。那二试是全部申论题，而且现在已经是要流行考那种整合型的申论题。那种整合题型的申论题，你输入跟输出中间的那个内化过程你要更强大。因为你说你很会念书，那你很会输入，你的文笔很厉害就代表你很会输出。可是我们法律这种东西并不是说你很会写作文你就答案写得很好哦，你要书念的够多，当然没有说一定要非常的深很深很深，你就是大概的东西要会，而且你要知道怎么去函射到这个实例题，然后再用你很棒的文笔再把它写得很好。你不是只有文笔就可以写得好，你要有内容嘛。好，那个内容你会取决于你的输入跟你的内化过程有没有到达一个程度。有些人念得很多，我如果问你说这个题目就是传闻法则，你就说那我会，可是现在就是卡在我不晓得这是传闻法则的考题。所以你有念过跟你内化以后再输出是两件事情哦。就是你会发现到说，其实在我们国家考试里面不可能，我们台湾的国家考试不可能你说只准备两三个月就可以考上，除非你之前就是很认真，那当然真准备是两三个月，否则你说你不准备个一两年，其实那个时间是不可能让你考上，因为这些功夫都是要花时间，你每个科目都要这样子搞，你说不是时间的累积是什么？你说你天资聪明，刚不是跟你讲了吗？法律又不用天才，今天又不是要你整天在人家玻璃上面一直写一些乱嘛？哦，看起来好像 KOL 这样的，哦，就有的时候天才跟神经病是一线之隔，你看不出来到底他是天才还是神经病。可是我们法律你很清楚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你是不是够认真？就是我们要一个是很认真的人，就我们这个行业要是一个很认真的人。所以你在准备考试，你本来就是要养成你是一个很认真的一个好习惯。好，哦，安娜大姐说，可是我看你并没有，你可能说你看我并没有，你怎么知道我那时候准备考试不是花很多心思？我那时候准备考试也是有一番痛苦跟挣扎的，每个人都有过，就是说不定我这样子的个性，我都很认命的坐下来念的。好，哦，那你当然要知道说每个人都是有这样的经验过的。那这种经验的话，你会取决于说你今天念书是一件事情，然后你要常常看题型，要常常内化消化，这又是一件事情。然后你消化了以后，你说我知道写什么，可是我写的不太好，这又是一件事情。好，哦，所以这几个关卡你不能够疏忽，因为这些关卡你都要同时具备了以后，才能够建构到你要的那个最后的结果，就是考上。所以你现在如果看到这个题目，第一个反应没有办法想到这是传闻法则。那我只能跟你讲，因为传法你刚才学完你不会不知道啦，所以你 input 已经 OK 了，你已经放进去了，可是你没有办法内化看到题目知道它是什么。啊，当然啦，因为我现在才刚讲完，然后给你这个题目，你会知道传法则。那我如果把全部的课程都打散了以后给你这个题目，你还知道是传法则吗？有可能你不知道，对不对？那代表你不够内化。然后你知道是传法则，可是你一个答案写的滴滴答答，你明明就是念得很好，可是我答案写得很不像样，那就代表说你可能在文字的洗练上面你还自己不够熟练，那就是 output 的问题。哦，那我们上课说真的，我坦白跟各位报告，你来补习你只有一半，了不起我们就是跟你讲说 input 的，还有就是说这个题目怎么解啊，至于你自己有没有很熟练很习惯，没有人教你，你自己也会在消化，然后自己再把它写得很漂亮，这是你自己的功夫。好，哦，所以在这边的话，补习只有一半的，只能够做到一半，就很像说爸妈没有办法陪你一辈子嘛，对不对？我也很有心要陪伴你们，哈，但是我不知道是想去跟 身边，所以很多事情是你要靠你自己，你要自己去慢慢去累积的。所以像我那个时候在准备我要考试，我很喜欢用一种章节式的考古题，有一种考古题是分年度的，是分章节的。那我自己在准备考试，我好喜欢这种考古题数，因为我是刑事法组，然后所以我有些客户不是很熟。像民商法公报就没有很熟，好，就是我只大概会啊。他那时候研究所考试也没特别准备，啊，也没有特别熟。那没有特别熟，可是我想说，我想用比较短的时间，然后比较快的入门上手，然后我就用那种分章节的那种考古题书，就是当我看完这个章节，然后我就看一下这个章节相关的考古题，然后我就很快就知道说，原来这个章节的内容有可能会有哪些提醒，然后我就可以赶快的去内化它。那当然，你说写就是一回事啦，可是最起码你过了三分之二，我就是台语的话叫做逃回心头，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能够渐渐的进步，这个对你来讲一定是有帮助啊。啊，我们现在考试，因为毕竟你的目标如果是司法官的话，当然它有名额的限制。那你的目标如果是律师的话，有些时候你可能应付得到内化，你只要整个方向正确，你答案老师大概知道是对，啊，你也没写得特别的排列组合没有特别漂亮，也有可能会上吧。所以就是说。没有说100分才上榜嘛，就是及格制嘛，对不对？就是录取率的那个门槛过了就好了。所以其实你自己要知道说你自己有哪些科目你可能是你的罩门，然后呢，你要赶快的去把几个重点的知识掌握起来，然后这几个重点知识有可能怎么考去掌握起来。所以通常我的课程我不会说全部上完以后，然后跟你讲说有什么题目你自己随便看，就是上完这个单元就要带这个单元的相关的文章跟相关的考题，因为你要打铁趁热啊。好，所以你自己在念书的时候，你自己也要掌握这样的一个习惯，要不然的话，你们现在的考试的量太大了，你没有办法每一个都做得很完整。好，你必须要用一些方法跟技巧，你才有办法比较快速的准备国家考试。而且中间你这样准备一两年也是跑不掉，一年也是跑不掉，因为像国家考试的量很大，你没有办法短期速成。所以你会发现说，我们现在很多同学都有什么加州跟纽约州律师执照，台湾的还没办法考上，因为台湾的其实是比国外难。就是因为纽约州的律师执照是你只要有念过 LLM 就可以去考，然后你在台湾没考上没关系。然后加州的律师执照是除非你是 JD 或者 SJB， 否则的话你就是你要在台湾是律师才可以考加州律师。所以你如果在台湾没有律师执照是没办法考加州律师的。可是你会发现说我们有很多同学他们去准备美国律师执照，其实好像准备了三五个月就有考上，比如说美国三五个月就能考上，那是不是可要考了的？那你要去想啊，考上有多少人在那边上班？没有啦，就考上又回来就说我是美国律师这样子。好，这实际在那边上班的并不是很多，不能说没有，也有，只是那个数量很少。那当然，你考台湾的律师，你考上马上就可以去赚钱了，你考上马上就可以工作了。那这个当然，实际在金钱上的报酬也是不太一样。可是台湾的律师跟司法官考试有个很大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它就是比较难考。东方社会的律师考试是比较难考的，像台湾跟日本就是很难考。那你说没有啊？那个日本的法科大学录取率不是也是好几十？为难他们光进去法科大学就是一个很大的门槛，就跟对剩下医生，因为我姐夫的妹妹是医生，就是我姐的小姑是医生，我姐夫妹妹是医生，然后他们医科的录取率，就是你只要是医学院当医生录取率90%几。几乎没在落榜的啦，除非他一心不想走这样，就像侯文勇，对不对？人家也有考上医生啊，他只是不想走而已啊。就是除非真的很不想考的人才会落榜，否则他只要有念一科，只要大概有念上去考，应该会上榜，90%几啊，总是落榜的人少啊，不像是我们，对不对？录取率不到10%，落榜的总是比较多，那他刚好跟我们相反。那他们的那个为什么你会说医生那么好考？难道你会觉得当医生很简单吗？不是啊，他们是医科入门就难啊，是就是说你各大学的医科都是很难考的，所以日本的法科大学就是类似这样，你要光进去法科大学就不简单，所以这一群不简单的里面，他还要再抽一些人来当律师，就算录取率比我们高，他还是难。所以类似的那种道理啦，所以通常来讲，我们台湾跟日本的那种法律的职业、实务的职业入门，根本还是高很多的。那你会说，那我可以不接受吗？你一定要接受。你今天你要考上国家考试，你最大的前提就是你要接受这个制度。因为我听太多学弟妹都说，就是不要什么一试二试，搞累死了，从八月考到十月，好，人生中有几个这样子的三个月，好，八九十考三个月，一年才三个月，光考试要考三个月。 对不对？累死了不要。然后我说没办法，你要做这件事情，你就是要心甘情愿接受。你不接受，你就是无法去突破它，你知道？你要去接受它，这也不是我们什么接受它，什么放下它，什么之类的，然后干掉它啊！他也不会想冲话了，干掉它有点冲突哦。反正就是你一定要去接受这个制度，你要去忍耐它，你才会好好的去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不要觉得这件事情做得很痛苦。当你觉得这件事情很痛苦，那你一定会心不甘情不愿，那做好的几率就会点，就是就变低。好，所以你要掌握现在的考试的整个趋势，然后针对这个趋势还有自己的优缺点，啊，你要去做一个选择，一个念书方法的选择。好，所以你看完这个题目，可能很多人都还不知道要写重人法则。好，那只是说我们现在刚好放在重人法则后面，你该知道它是重人法则。你看哦，它怎么样？它是哦，有两个笔录哎，对不对？甲乙两个人是被告。现在甲的案子已经判刑了，我现在的本案是谁啊？我现在本案是乙耶。啊，我要认定乙有罪的依据是什么？是以前甲案件的笔录呢？所以甲案件的笔录对乙案件来讲当然是审判官呀。所以你光这样想就知道这个题目的问题不就是传闻法则吗？好，所以你看第一个记名笔录是。甲在法院的准备程序跟审判程序自白，就是在甲案的准备程序跟审判起诉程序，他自白，然后他自白说，我跟乙有一起去偷钻石，所以他有说乙有偷钻石。好，然后另外一个记名笔录二的证据是，告诉人丙在甲案件的时候。他有在审判起诉到庭指诉说，乙有，那乙跟甲有偷他钻石，只是因为他欠乙一份钱，所以他不告乙。好，他在审判笔录，好，这个是甲案甲说的，然后这是在甲案丙说的，好，他说乙有偷我的钻石。哎，因为我们现在的被告是乙了，然后所以甲跟丙说甲也有偷，这个已经跟我们没关的啦。因为甲的案子判完了嘛，对不对？题目不是这样的吗？所以你可能看完以后，你会说啊，可是这个不是审判中，这不是审判中，那怎么会是传闻法则？在甲案的审判中，对乙案而言，不就是审判外吗？所以这些通通都是审判外啊。你把题目拆解开来以后，你就翻到说，这个就是好典型的传闻法则的考题啊。所以林俊老师这个题目是出得很好的。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哦，好，今天。甲在开庭的时候所说的话是对谁？对法官，是向法官，可是不是乙案件的法官，是甲案件的法官，所以就是别的法官。所以这时候你要想到就是要用159之1定向，对不对？你在准备证据跟审判起诉程序，不是跟法官讲。啊，159之1立项就是说，你在就被告以外之人在审判外向法官所谓的陈述，不就是这种情形？所以这个题目，这篇文章很典型，就是专考159之1立项，向法官所谓的陈述，可是不是本案的审判起诉中向本案的法官所谓的陈述。好，所以这个题目很典型是传闻法则。好，那这个题目很典型传闻法则，所以老师也是用159之1去做一个处理。那当然，好，那老师也是再加上就是司法界的达文西密码。啊，你说向法官所谓的陈述，啊，这个是法官本位耶，这样对吗？哈，不太对，所以我们直接来看结论哦。这边中间文字论述，我相信破题以后文字论述你自己看绝对不成问题了。好，所以最麻烦的是破题，所以我是跟同学们讲说，你 input 完以后要内化。你要懂得看题目，知道题目的 issue， 题目的争点在哪里。好，然后呢，我们来看第五个结论哦。40页这边，林俊老师在这篇文章的结论，他说，被告甲在准备程序跟审判程序都自白，但是就涉及被告乙本人的部分，他并没有改列为证人拒结，因为他在自己的案子，他叫被告，所以他从来都没有当过证人拒结，因为乙是在甲被判刑完以后才被抓来的嘛，他不是共同被告哦，他只是共犯哦。他在程序里面没有一起当被告哦，对不对？因为先判完甲以后，甲官才另外去告乙嘛。 题目不是刚刚设计这样吗？所以这个甲跟这个丙都没有在被告乙的当下去做过反对诘问，所以在这边他并没有拒绝，没有反对诘问，好，那这个证据没有证据能力。所以你们班长林俊这样，林俊老师，林俊老师这两篇文章很明显都在考你这个司法界达文西密码，就是跟你讲说那个拒绝跟诘问是好重要的啦，台湾你看不到啦，但是你要去审酌这两个。好，那这个国家考试有考出来，我们等一下就把相关的国家考试的题目一题一把它看下来。哦，我们刚刚前半堂课讲内容，后半堂课就是要专门要来做内化的工作，因为只有讲内容没有内化，那对你来讲功夫还是没有到达。好，我们来看哦，四十页这边，我们从九三年律师的题目看看，这题目好长哦。好，九三年律师的考题，他说，某天深夜，被害人甲在他时常光顾的路边摊吃宵夜，然后呢，突然之间，一名头戴全罩式安全帽的人骑机车靠近甲，趁甲未注意的时候呢，掏出手枪，近距离对甲开了两枪，然后呢，就加足油门扬长而去，然后甲因为失血过多，然后再送医。急救以后不久宣告不治，检察官在侦查后认定乙犯罪嫌疑重大，将乙以杀人罪为由提起公诉，在审判中向法院申请调查以下证据。第一个 A 的急诊日志记载甲的伤势跟医院急救措施， A 还写到说甲在临终的时候说我要找你报仇，然后另外一个警局笔录 Y载明了路边摊老板 B 曾经说过，说乙在案发前两天跟甲在他的路边摊旁边大吵一架，我听得好清楚哦。然后乙在离去的时候他还撂下狠话说：“甲，你搞要看注意，你要给我小心一点。”好，第三个证人 C 他说：“哈，我的朋友 D 看到乙隔天骑机车丢了一包东西，我猜八成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哈，可能像尸体啊、血衣啊、双刀那种的，哈。”好，请问你是被告乙的辩护律师，请你说理由，针对刚刚的 S、Y、C 证词有何法律意见？你看完以后都哭了，想说怎么那么长？好，那这个很典型的实例题，考传官法则，人家老师当然会设计一个很长的故事来考你。好，那我们来看，所以哈，今天这个题目有三大证据，所以我们就这三个分别一个论述。你遇到这种题目哈，你要先破题，你要先告诉老师说，我知道你考我什么啦，你考我传闻法则。好，所以你一开始你就先破题说，好，本题涉嫌是传闻法则。好，那传闻的定义，好，你们就在下面写159(1)(1)，就只要打个条文就好了，然后什么叫传闻证据，这个应该不用特别再讲了啦。好，然后传闻的类型，这个题目有传闻证人，也有传闻书面啊，所以你要告诉老师说，我知道这些都传闻哦。好，传闻的类型有传闻的证人跟传闻的书面。好，然后第三个，为什么传闻证据要排除？哈，你就法律基础简单写一写。当然，这个题目实例题那么长，所以你不用把这个原理原则写得太多。好，你写太多失去焦点，哈，你时间空间也不足以再去解答后面的问题。好，所以我们就很快的就要进入下面的 S Y C 了。现在有急诊室日志 S， 然后还有路边摊，哈，有奔腾老板 Y 的证词，还有证人 C 的证词。急诊室日志说了什么？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伤势急救措施，还有临终证言。就简单来讲，第一个是病历记载啦，然后第二个是临终证言。哎，有考到临终证言哦，您现在敏感度应该比较高了。然后第二个路边摊的老板 Y 哈，他说的是哈，曾经发现到说哈，两人有吵架啊，然后也有落下狠话哦，所以他就真的是单纯的那个一个证人。好 ，C 的部分，他作证有哪些内容？第一个内容，他说我的朋友 D， 对，他说我的朋友 D 告诉我说，他在案发后看到乙丢了一包东西。所以看 丢东西的是他本人吗？不是，是朋友。所以两个朋友生下来以后，你应该敏感度也来了。然后他又说这八成是见不得人的东西，你可能说这句话有用哦。好了，我们先写一下，再看看有没有用。好，见不得人，八成见不得人。好，会有这几个内容。好，第一个有关于伤势的记载 ，OK 啊。伤势记载这有什么问题？就是医生在看病，总是要写个病历记录嘛。好啊，这个病历记录是例行性的，所以这是例行性的文书，是特性性文书。好，所以这是特性性文书。那临终证言呢？临终证言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法律的问题啊。你159-1到159-5，除非这个笨。很笨的被告，他说：“好吧，我愿意这个证据来判我有罪，除非他同意啊。”然后他或者是说他没有在延迟辩论终结前表意，否则这个证据是你是没办法用的。那你可能说：“可是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吗？可以类推适用吗？刑诉法不是不禁止类推适用吗？你是可以写到这个概念啊，你可以类推适用1593证据来代性。但是你不要忘了一点哦，你看这个题目是考谁？是考律师的考生。”然后他跟你讲说，请问你是被告的律师，你的意见是什么？你是被告的律师，跟法官讲说，我觉得我的被告一定有犯罪，请你认证1593，然后把那个被害人林宗正也拿判被告死刑吧，疯了，你才能做哦，不可能。所以你是可以讨论认证适用1593，但是如果你是律师的话，你的意见是什么？依法规定啊，法律没有说啊，法律又没有说林宗正有什么证据能力。所以如果你是律师，你要坚持他要回归原则，对不对？回归原则这个证据才可以被排除嘛，对不对？你要回归159啊，就你可以讨论到1593，但是你的结论就是你要用被推适用1593嘛，因为你是被告的律师啊。好，所以你的结论应该是要回归原则。好，然后那这个路边摊老板歪，那你就说路边摊老板歪他这是警讯笔录，对不对？好，警讯笔录跟警察讲的话，我们现在传闻法的原则就是159，另外就是有1-2-3-4-5嘛。他是不是跟法官讲？法官讲不是，因为跟警察讲，这个是警讯笔录嘛，题目不是跟你讲的嘛，这是警讯笔录嘛。所以不是跟法官讲，法官讲，这一用不到。是特性性文书，我们不是说了吗？特性性文书警讯笔录不可以用知识来透露进来啊，不行。啊，这跟同意不同意有关吗？也没有。所以你今天跟警察的问话有关，你了不起就想到用知二或知三。好，那下问题来了，知二叫做什么？暗中出宫叫做侦审不一致。知三讲的是什么？证据难在信。有侦没有审，对不对？就我们刚刚讲的内容，你马上就要反映在考题里哦。所以刚刚我们前半堂课是 input， 现在要你内化，当然 output 是要看你自己个人的造化了。好，就是 output 你自己还是要再加强了哦。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现在在这个题目里面，路边摊老板 Y 的警讯笔录，如果你是律师。你都知道结论是什么？你都知道你的结论就是要让这个证据回归用原则159排除掉啊，无证据能力啊。你会想要硬要用在1-5的例外吗？1-5的例外是有证据能力啊。你会想要这个证据有证据能力吗？你不想啊，对不对？因为路边摊老板说你的当事人跟人家死者大吵架，还闹狠话叫他小心，然后果然后来过两天死者就死了。这个证据对你的当事人好不利哦，你不会想要用1-5嘛？所以你的目的要干嘛？极力排除2跟3的适用啊。那你说为什么1-4不用讨论？我刚才跟你讲了，完全不相关，对不对？完全不相关。你觉得你的时间空间有办法一个一个去给他讨论吗？你完全无关，就不要讨论。所以你现在跟这个题目跟警察有关的传闻法则的问题，就只有2跟3嘛。好，请问这个路边摊老板？他审判中有来不一致吗？也没有嘛。那请他审判中务必要来，因为我还是要结问嘛。那请问这个路边摊老板是死了没？没有。 啊，出国了吗？滞留国外吗？没有啊，他会在台湾呢。然后然后他有机票上次不成数吗？也没有啊，所以他也没有有真没有审啊。那既然他没有这些传染法则的例外，那请回归原则，这个警局笔录无证据能力，所以你要极力要求这个路边摊老板审判起诉再来看你被模仿，因为你是律师嘛，你是被告的律师啊，所以你要主张要回归一五九啊，好、哦，所以你要极力主张回归一五九啊，因为这是你的目的嘛，好、哦。这个考试是考律师、哦、所以你也不要想说公平正义是什么，反正你是律师该做什么事情你就是把你的程序顾好啊。题目也看不出公平正义啦、哦、那题目只叫你分析嘛。好，那这个 C 呢，这个 C 的证词对你的当事人也很不利，对不对？因为你是乙的律师，结果这个 C 他说从他朋友 D 那边听到你的当事人好像偷偷摸到河边去淹灭，就不知道丢了什么怪东西，也是对你的当事人很不利啊。好，那这个你要主张什么？传闻证据。请问你 C， 你是哪一只眼睛看到我当事人丢了什么东西？没有嘛，对不对？原始证人是你朋友，那请他来啊。你是谁啊？马根聪，你是传闻哎，对不对？所以用一五九的原则啦、啊。你是乙的辩护律师，就是极力就是说你要用一五九的原则啦、啊。按、啊、你说，那这个八成丢不起来的东西，这句话要写哦。因为我们刑法有一个条文叫160条，简你翻开刑法160条，这个条文很少人会特别去看，因为这条文有点小。简你看一下刑诉法160条规定，他说，证人个人意见推论之词，除以实际间为记录以外，不得作为证据。所以你要讲，这个是乙的个人推测之词。你的推测之词，就是他臆测跟推测的，不得作为证据，无证据能力。所以，如果你是你的辩护律师，可能都要从这些方向去做讨论。好，那你们先整理一下，我再把黑板清一下。好，那我们再看九三年律师。九三年律师比93年简单多了。一包东西，然后我猜八成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好、哦，所以他说朋友 D 说乙丢一包东西，这个是传闻证据。然后他说我猜这八成是见不得人的东西啊，我猜嘛，啊、这个节目都收起来，已经变你猜了，听说又要再收起来了，收视率没有很好、哦、好冷，就这是他个人的推测之词，好、哦，因为他说我猜八成是见不得人的东西，啊是我在推。揣摩，这是我在猜测的、哦、那这个的话，依照刑法160条也是不得作为证据啦、哦。那如果我们是律师，一定要把这些证据都当作伪证据能力啊，因为这些证据都是对我当事人很不利的、啊。好，那我们再来看41页这边92年律师考题。甲在亲友间宣称说，在某时某地，亲毒已杀 A。然后丙听到这件事情，想说应该不是真的吧，不以为意。然后呢，乙就被人家举报说我有杀人。然后甲方侦查以后呢，依照相关证据跟甲在侦查中的证言，认为乙有杀 A 的罪嫌，提起公诉。法院在审理的时候，这时候甲刚好出国未归。然后甲方为了证明说乙有杀 A 的事实，然后他就想说，哎，丙不是有听到甲这么说吗？所以他想说，那甲出国，那就换乙来这样子。好，然后呢，这个。那个甲出国，他就换丙来，哦，然后后来法院也传唤丙到庭，然后丙拒绝后就说，我敢保证，我确实听甲说过这句话，不过他只能够保证听甲说过，可是他不能够保证 那个医院好傻哎哈，他只跟我保证说甲有跟我说过。好，请问这个证词有没有争议能力？是就法理相与说明。你看到题目跟你讲法理，就知道这个题目有一半的答案是申论题。好，所以你要先破题。这个题目就是很典型的传闻法则，就是丙说我听甲说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丙说我从甲这边，甲说有看到乙杀 A。我们的待证事实是什么？待证事实是这个，所以甲是原始证人，丙是传闻证人，所以这个题目的问题就是传闻法则啊，就是这个题目比93年简单很多嘛，你看它只是个问题。好，所以遇到这个题目，你要养成好习惯破题。传闻的定义，好，冒号美159，现在你应该很熟了，159。传闻的类型有书面跟证人，那今天这个题目是什么？传闻证人嘛。好，所以你要遇到对传闻法则考的一样，就是先破题嘛。什么叫传闻法则？然后传闻的方式有是传闻的证人或者传闻的书面都有可能。然后那这个题目是传闻的证人，就是甲没办法来，然后换丙来。好啊，然后因为这个题目它还要你用法理相与说明，所以你要把整个传闻法则的那个背景，还有是为什么要要求原始证人到底尊重法理，你要想去说明一下，因为你要把法理相与说明一下。好啊，然后这个题目的重点就是说，那你要看看它有没有传闻法则的例外嘛。好，你要看它有没有传闻法则的例外。好，所以你来看42页第5点，传闻法则例外。好，在第5点例外，你们就养成一个好习惯，这个就如同我们在上个礼拜跟各位讨论到的，就是我们的搜索的审查。我们搜索的审查也是啊，你要先看有没有票，啊有票有没有合法，啊如果没有票，有没有没票的例外？好，所以我们的传闻法则原则是159，啊不是说你159就可以再把证据排除掉哦，你要去看它有没有1-5的例外。好，那今天好，它就是这个甲，就是原始证人甲，他是向法官、甲官陈述吗？不是，他是向司法检察官、检视官所谓的陈述吗？不是，所以这是3点，不是，他是用传闻的书面吗？是特定性文书吗？不是啊，他是跟丙讲，不是，所以今天本庭，除非这个被告乙他笨到要同意，否则的话，你根本资料组都用不到，不是吗？啊，没有例外，那不就回归原则？我们连续2题不是都这样审查，就是你看完没有传闻法则例外，那不就是回归传闻法则原则？那证据就是无证据能力啊。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好，你看结论就是甲是不起证人，那这个时候，好，依照传闻法则跟直接性原则的实质直接性，好，那丙是传闻证据，好，他应该是没有证据能力的。好，然后这边有个相关的实务见解，在下面93年台上72/279判决，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好，所以92年算是考比较简单。好，然后96年律师的考题，你看一下，在43页。96年律师的考题，他说，甲跟乙在民国94年1月共同杀人，乙当场被逮捕，甲官提起公诉，案子确定了以后呢，我们才抓到甲。就甲乙一起犯罪，然后乙先审判，后来才抓到甲，这个很像是林俊老师刚刚的那题目嘛。甲乙一起去偷丙的钻石，然后我们先判完一个以后，然后我们才去告另外一个。然后呢，起诉书引用过半乙在他案件好侦查中以被告身份不利甲的陈述，好，还有一审、二审审判时以被告身份不利甲的陈述作为证据。本案在一审审判时，法院传乙作证，然后据结后呢，有甲。好，以及他的律师违反被诘问，然后乙居然翻供变成对甲有利的，之前都对甲不利，现在变成对甲有利。甲官起诉书，所以乙的陈述笔录有证据能力。甲的律师就说：“哎，乙之前的陈述没有拒绝啊，所以不得作为证据。”好，然后如果法院认为乙的陈述笔录有证据能力，请依照我们现在的刑法规定，认为在法律上有没有道理呀、啊？请你说一下理由。你看完这个题目，第一件事情要知道破题。这个题目的出题的那个形式，很像是林俊老师刚刚在那个传法的例外的那样的题型。好，所以你遇到这样的考题哈，不要闷着头的一直在看文字。好，当然你 边看文字是对的哈，因为你不看屏幕怎么知道答案？就是你要边看文字，然后还要边把一些关键性的内容哈，你要变图示出来，这样的话你自己才好解题。好，我们来看96年律师的考题，他说。甲乙两个人是共犯，现在乙的案子是确定的，你现在是谁的案子的法官？你现在是甲案子的法官，他才是我的本案嘛。好，然后呢，在之前乙案审判的阶段还有侦查的阶段都有一些证据存在。好，你看哦，乙案件乙在侦查中有对甲不利的陈述，审判中又有对甲不利的陈述。好，乙案乙在侦查中有对甲不利的陈述，好，乙在审判中有对甲不利的陈述。好，然后呢，后来在甲的案子里面，乙又有来做证人，但是翻供。在甲的案件里面，乙在审判中有作证。好，现在在乙的案件，乙侦查中有作证，对甲案而言是不是传唤证据？是，向谁说？向检察官说。所以你要讨论的是159之一第二项，在乙的案件，乙自己在审判中所谓的陈述，可是在我们现在站的案件是甲的案件里面，是不是审判官？是，向谁说？向甲，向法官说。所以你要用条文是159之一的第一项。现在好，他现在在本案里面，乙有在审判中陈述，是对甲有利。这个是在本案的审判中陈述，对甲有利。这个证据有证据能力没问题，对不对？可是你是检察官，你要用的是什么？你要用的是这两个。然而这两个却是传闻证据，所以你是检察官，硬要去想到传闻的例外，然后我们也找到了，就是159之一第一项，没159之一第二项，所以这个题目的答案就是你要去写到达文西密码。如果说今天这个律师就会说，哎，那在别的案子里面，因为我的当事人甲那时候还在通气嘛，他说什么？对，他通气到案嘛，那时候他在通气呀。那乙在自己的案子里面对我当事人甲不利的证词，我当事人无从反驳起呀。我们的传闻法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要保障被告的反对诘问权啊，这句话对他不利，你要让他有辩驳的机会嘛。然后第二个，我们要维持直接审理原则的实质直接性啊，要让法官有新鲜的新证啊。那其实最主要的重点就是这个被告的反对诘问权啊。那我是律师，我一定会说，那乙在自己的案子都对我当事人说不利，那搞不好就是想要把我当事人拖下水，来证明自己的犯罪行为没那么严重，就是找一个人来当替死鬼，那这样感觉好像自己并不是担忧那么的重大。那对我当事人而言，他当初他没有辩驳的机会，甲没有辩驳的机会，乙在自己的案件的侦查中陈述跟自己案件。跟在自己案件审判中陈述，我的当事人甲都没有任何的反驳机会，啊，你刚丢张对吗？好，所以这边话你要去讨论到，你向法官所谓的陈述，向甲官所谓的陈述，在这边除了要显可信的情况之外，请你要用这个159之一的条文，要加上达文西密码，要加上句节。加上让被告有诘问的机会，所以这个题目的重点问题就在林俊逸老师的那两篇传闻法则的文章。林俊逸老师一篇传闻法则文章在属于159之一，一篇在属于159之二，那刚好是这个题目两个都有。 哦，这个题目九十六年律师同时有之一的第一项跟之一的第二项，哦，他两个都有了，哦，哎，你看完后就知道，反正这个题目答案就知道你写劳工诉嘛，哦，九十六年律师的题目答案蛮明显的，你把这个题目画出来就知道，他跟林俊老师那篇文章很像。九十六年律师考试考前的几个月，林俊老师就写那篇文章。所以其实如果说有看过林俊老师的文章，这个题目应该反应会蛮快的，就是不会觉得这个题目长得很怪啦，应该当重点是在考双满的，而且在考一五九之一。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题目，不好意思拖到一点你们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个题目，请你们翻开138页，九七年司法官。看完这个题目以后呢，我只再有一点点时间，你们还要再讲一题，要不就不会。我们看完这题目，给你一个方向，啊，你回去自己再去内化跟 output 一下，好不好？好啊，然后所以下次上课我再来重新再把这题讲完，然后先给一个方向。我们来看138页最下面，是最下面这个97年司法官，不是上面那个，是最下面这个138页最下面有个题目，然后题目卡到139页这一题。他说：“甲乙是人，就是好朋友。哦，然后呢？有一天，两个人因为性不起冲突，甲愤而随手拿起在旁的铁器，猛敲乙的头，然后乙就应声倒地，然后甲就逃跑了。乙的儿子丙就是一听到啊，爸爸跟别人吵架，他就赶过去，然后看到他爸爸昏倒在地以后，啊，然后就扶起，赶快送医院。然后后来乙就苏醒了。”然后儿子乙就问阿爸说：“阿爸，什么事情啊？你怎么搞到这里？”然后他爸爸就跟他说：“哎呀，就是这样子哦，反正原因什么就讲耶。”然后他就跟儿子讲说：“都是甲打伤我的。”然后隔天呢，乙因为脑出血不治死亡，甲问乙讲逃逸无踪，就收集有关证据，而且以丙当作证人，就把这儿子当证人，认为甲杀人，提起公诉。法院审理，丙经传不到。然后呢，将乙告诉他的内容用书面提到法院，有点敏感度了，就是又有传闻证人，又有传闻书面，哦，然后呢，丙因为跟甲民事上和解，移民他国不归，甲经法院传唤到庭，坦承甲歪起诉事实，无在案，搞了半天，这搞新样，爸爸被别人打死了，跟他和解，然后他就不来作证了，然后反而是那个甲，反而是这个三个行为人，他坦承了。好，请问。审理的法院可不可以用丙的书信作为甲犯罪事实的依据？请依照法理相据说明。你有翻到已经看过好几题喽，都跟你讲，请依照法理相据说明。他就跟你讲，请你先给我破题一下下。他叫做什么重点？叫做传闻法则。这个题目有涉及到传闻法则跟补偿证据，而且有涉及到临终证言。对不对？哦，你发现说这题目有这几个 keyword 出来了，那请你回去想一下，哦，你回去想一下，然后呢，我们下一次上课就从97年司法官再来做一个复习，然后我们就马上进入到后面的流程，我们就直接进入到各个法定证据方法。好，哦，所以我们97年司法官这个题目下次讲完以后呢，我们就直接从48页的案例讲起。好，哦，所以刚刚96年律师的这个题目的解答，你回去再慢慢看完。好，哦，重点已经跟你们讲完了，哦，那你们再看。传闻法则很常考，你会发现说几乎每个几年就要考一次，每个几年就要考一次，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你们还是要多多留意。好，那我们就今天先上到这里，然后因为明天就是中秋佳节，还是祝各位同学佳节愉快。